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逢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陆杰，长毛梁国雄。 我开麦啦，好，有即系啲好多听众问阿萧生嘢啊。第一个咧就问阿萧生，对于几任嘅财政司郭伯伟、夏鼎基、彭丽智，即系尤其是好多自由经济学派所推崇嘅郭伯伟，同埋商人从政嘅彭丽智，阿萧生点评价？ 就我觉得就系即系一路以来，即系由呢、這、一个。最衰咧就系由呢一个曾荫权开始咯，即系咁样 倒翻转，倒翻转系嘛，即系一下就不如一下。 由曾荫权开始就一路衰咯，即系咁。 系嘛，咁啊，曾荫权之后都冇几多过咗。 即系我讲过话，即系嗰、那个，即系呢一个一定要讲翻嗰个嗰、那个销售税咧。呢、這个唐英年我真系唔知佢做乜嘢，即系咁样。 咁佢其实依家就即系好尴尬嘅处境啦，因为最近嘅民调咧就系唐英年嘅民望系急泻啦，咁即系一铺即系一铺搞掂， 一铺清咗佢自己袋啫咁样。 咁但系讲翻即系呢个听众嘅问题咧，即系几个郭伯伟、夏鼎基同埋彭丽智咧，系咪以郭伯伟一个即系理论方面咧系比较即系完整同埋比较明 显？郭伯伟系清晰嘅。即係後邊咧就喺度陸續修改少少，但係即係話其實就係港督嚟講，即係我就大家都知道，即係我係推崇呢、這、一個 麥理浩 嚇，麥理浩即係 嗯 ，OK。咁咧 香港啊嘛佢 嚇，另外一個新 body 就問蕭生，佢話你對呢個 NLP 啊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咧有咩睇法？係咪即係對呢個控制我哋嘅情緒、控制我哋嘅行為同埋我哋控制我哋嘅思想係好有效的？ 唔係真係咁有效嘅啫，即係我識嘅 NLP 嘅，即係咁樣 嚇。即係 自修翻嚟嘅，不過就 係咪有啲即係類似自我催眠咁嘅？ 即係個大嘅原理咧，就係我哋嘅輸入咧係靠三樣嘢嘅，即係話呢一個畫面啦，即係聲音啦，即係味道啦，即係之類啲咩？你諗嘢咧就要係要 connect with 呢一啲咁嘢，又編咗套 program 出嚟，即係咁樣樣。 視覺、嗅覺同埋聽覺， 係 咁即係呢幾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組織同埋一個。 咁你嘅套思維程序咧，你將佢用呢啲咁嘅嘢咧，就構成咗，即係話要成功，你就會諗啊嗰、那個成功嘅人係點諗，即係照佢嗰套program 去諗咯，即係咁樣。 嗯，你係咪有啊？其實你咪啲嘢 係咁咧，就啊各位聽眾啦，今晚嗱我睇一睇啦。咁除咗嗱風煙熱線82023887，同埋我哋嘅 ICQ number 啦25752847之外咧，我哋今晚嘅節目咧加入咗啊 MSN app， MSN Messenger 嘅。咁嗰、那個啊嗰個 number 咧，嗰個 address 咧就係、是、啊 myprhk@hotmail.com 嘅。另外亦都加入咗 Google Talk 嘅。咁個 email 咧就係 myprhk@gmail.com 嘅。咁另外咧，我就想公開名謝一位網友啦 ，Skywalker 嘅，佢咧就捐咗一部 notebook 出嚟嘅，係 咁重本 係啊 P4 嘅 Pentium 4嘅 1.7 嘅 GigaHertz 啦， 正嘅 啊，同埋768 MB RAM 嘅，就喺呢度多謝佢。 即 係捐俾一台嘅， 係呢、這個就好好嘅榜樣啊！即係大家有興趣啊，即係 follow 下啦嚇，即係跟住佢做啦嚇。阿長毛，你應唔應該即係跟住？ 反戰和平音樂會點樣？ 反而我諗其實都係即興之作，都冇乜特別。咁啊，其實搞反戰，香港出咗三四次都冇人賣，咁啊死心不息，咁就咁啊都813都係。因為日子嚟嘅喎，係 炮戰 喎，上海炮戰喎，係啦，813咁啊，即係禮拜日晚上7點至10點，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咁啊7點至10點咧就有個音樂會嘅，咁啊音樂會咧就其實都係大家玩下音樂嘅啫，即係冇乜。 咪有嘢聽，咁即係你反唔反戰都可以去聽下啦嘛。 唔係冇乜人嚟表演啊嘛， 我睇自己唱 幾台啫， 我自己唱就得，我自己唱就得。 咁你就唔會有人聽啦，真係。 仲有咩？ 咁冇計啊，因為搞嗰個人兄佢係唔係好明白咩叫音樂會，係人哋搞 嘅。呢次即係第一次。 音樂會係唔可以，係唔可以亂咁搞，一定要有排咗嗰個節目噶嘛。 唉，即係咁啊， 你唔可以亂咁講叫音樂會啊。 OK， 我哋去 ICQ 啊。就 PL 問佢，另外有坊間傳言話講阿陳太會有呢個信報編輯委員會，有冇可信性？ 睇樣唔會咯， 即唔可能啊，亦都係嘛？即係你就算陳太入咗，係咪即係對個可即係公信力有提高？我都幾懷疑啦 嚇。即係作為一個你話去選特首咁樣係一件事，即係你話呢啲咁樣嘅名望，即係喺傳媒有冇用咧？係冇咯。俾大家睇見葉劉個收視係點樣？ 大佬，我睇過 你介紹嚇死你，講嘢已經咁。 阿哥，好似李樹銘訪問佢，李樹銘其實都好幽默㗎，真係。好李樹銘訪問佢咁啫，大佬。 系阿先生，你有冇睇过啊？ 我冇睇过，不过睇到啲报道啫。 我睇佢介绍啫，佢喺度 收皮啦，而家 就系窒下李柱铭，点解吓啲唔爱国咩乜乜乜咁啊？ 因为人哋话你 系 汉奸，咁佢收视率好低啊嘛，得唔知最高系五点啫嘛。 五点 最低系三点， 几多人睇啊？五点即系几多 啊？但系阿先生，即系以你嘅从事电视台咁耐咧，其实政治节目啊，即系讲政治节目系咪票房毒药嚟 嘅？系好难嘅，即系当时龙门阵系好嘢嘅，即系但系佢摆得嘢啊嘛，初初系， 嗯，即系一个二数嚟嘅， 系， 即系如果你一般讲政治嚟讲，我谂差唔多全部瞓晒觉。 唐边可见都几好系嘛？ 唔系，因为你系卖个风格啊嘛。 唐边可 你阿叶柳嘅风格根本冇人睇嘅，大佬扭扭离离，讲嘢走屎不清。喂，除咗佢系喺立法会发呢、這个。發老皮嗰陣時候有幾句真心說話講，其實大佬啊，矯情到不堪， 眼神都唔自然啦，秒一秒時咁時候仲係 係咁，唔係可能天，而家諗諗啊，我都唔怪佢，可能天生 唔係咁啊，整容咯，整容啊。 就另外 TVB 賣盤嘅問題，呢、這個聽眾嘅問題有一個講法，就係8月12日港仔決賽咧，睇下邵逸夫同邊一啲人同台。如果六叔圍台咧，又係好似呢個非節目贊助商啊，非高層嘅無線高層董同埋董事咧，咁就即係話咧係收購邵氏嘅真命天子。咁啊，蕭生你點睇法咧？ 這個都有可能的，但是即是傾不傾得掂呢，即是一般呢，如果傾不掂的原因呢，就通常呢，即是邵逸夫賣嘢呢就吊到好高來到賣的。 嗯。 啊、 死都擒返出來。 啊、不是即是要到好高的，好要到不合理的那 個。天價來的。 是天價。 咁但是佢會不會還價，即是佢會不會接受人還價呢？ 咁就亦都係佢可以同佢傾好耐嘅，一向都係，但係即係話去到佢咁嘅年紀，我就唔知啦，即係仲有冇好耐傾咧？即係 起碼都傾得十 九啊九歲啦，已經 啊 喂，咁你阿蕭生，你一扭咗咁認為呢個無線係阻礙香港嘅電視文化同埋文化嘅發展，咁而家有機會賣啦，咁你又有冇轉機咧？ 唔係咁賣要睇賣落邊手上，即係話無線獨大呢個情況係嗰個重大問題啊嘛，其實係。 嗯。 咁呢個要解除呢樣嘢先得㗎。 蕭生諗下蛇吞象啊！ 你真係講笑。呢即係呢一個邵氏，如果要賣出嚟，即係100% GO 咧，起碼都接近100億。 係。 港紙啊， 港紙， 港紙啊，港紙啊， 但係你 可能嘅， 但係即係李兆佳買信報就冇權買無線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如果佢揀咗信報就唔會買無線。咁所以其實我一路覺得， 如果佢買咗咁樣咪放棄信報咪得咯？ 係，你賣咗信報咯。 但係佢信報唔會話即係即刻賣翻出去㗎嘛？佢要湊翻佢即係幾年時間。 要湊三年。 唔係，但係個問題，如果佢買咗，佢而家唔係絕對買唔到入無線㗎嘛？佢買咗信報就得㗎嘛？ 嗯。但係先生，你覺得睇即係而家其實香港呢條法例咧，所謂呢條跨媒體條法例咧，合唔合時宜咧？ 我覺得係唔合時宜咯，即係但係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係大氣電波。即係個電視台太少，即係我哋即係你有乜嘢可能香港會落後嘅大陸咧？即係大陸個 Portugal 早三年已經定咗，即係好快全部呢個數碼化，而香港仲未開始諮詢。 嗯、但係呢個背後嘅原因咧，係牽涉政治啊，定還是我哋技術嘅問題？ 技術冇問題嘅，技術冇問題嘅，即係幾種 Portugal 嘅選擇啫嘛，只不過係。 唔係，即係我揀邊只啫？曾俊華講過啦，佢話即係咧喺香港咧做呢、這、一個Digital 咧係唔划算嘅，因為冇咩人買嗰啲機，嗰啲機好貴。咁我當時即係駁佢，我哋一做啲機就平㗎啦。 唔係，即係佢講呢個係電台啫，唔係電視台。 電視台，我係講電視台。 電視台咧全部數碼化，係變咗幾十個台。 嗰、那個就，但如果有幾廿台咧，其實香港有冇承擔起個咁大嘅數？ 唔係對外廣播 嘅觀眾嘅數量。 這個不是貨政府去擔心，即是當香港不能夠承載的時候，它就會執笠的，即亦都有人可以用便宜的成本來做的嘛。 好像人民台這樣， 即是舉一個例子，即我覺得 你專做一個小眾台行嗎？ 我覺得呢，即其中 Cable 或者 Now 都很不懂做的一件事，就是 將嗰啲劇集咧，將啲電影咧，你其實咧 digital 咧係可以有好多個台 ，digital 可以去到200個台，只要入屋嗰度冇問題嘅就係，係將所有嗰啲電影同埋劇集係用地方方言再播過曬嘛， 上海話、廣東話、普通話、潮州話。 是啦，咁樣一定而家即係嗰啲人咪即係識呢啲話嗰啲人咪聽曬囉，即係咁樣。 咁但係即係喺香港嚟講呢個方法，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冇咁多聽眾聽，因為我哋主嚟講我哋講廣東話。 即係話呢，我就計過呢，即係應該每一個係少，但係其實用地方方言廣播係必勝嘅方法，即係話呢，譬如台灣咁民視就靠突然間轉咗啲 閩 南話嘛，即係你一樣嘢係少啊，但係夾埋就多啦嘛，即係咁樣，即係香港嘅福建籍人士 係好多， 係八九十萬，即係一個福建籍人士， 嗯、 加埋個潮州咧，潮州有五六十萬啦啩，係嘛？即係你要咁計嘛，講國語嘅而家有四五十萬啦啩，係咪？嗰啲人係咪親切好多？每一個家每一個獨立都唔夠你講嘅話多。加埋就多你講嘅話， 尤其是即係我哋而家咁多新移民落嚟， 係嘛？而家你台灣都係， 其實菲律賓話都應該配㗎，即係菲律賓話 係啊，大家樂 啊， 有成幾廿萬。 咁啊，到期時咪我哋變咗即係周星馳嘅戲《唐伯虎點秋香》用菲律賓話講咯。 係啊， 咁啲對聯點譯出嚟？ 對聯係中文人獨有嘅嘢，呢個非常之難譯嘅，即係咁 樣。冇咁傳神啦，一定㗎啦，一翻譯咗冇咁傳神。 但係即係話呢個係用蟻嚟咬死象嘅方法啦嘛，成本好平嘅，即係話，尤其是大陸嗰啲地方方言，喺大陸做一個配音間，又喺大陸訓練呢個配音員，喂，配一集使幾多錢啊？真係 好平嘅啫，好平嚇，即係好似聽講啊同阿周星馳配音嗰個大陸嗰個配音員都收錢係好少嘅啫。OK， 咁咧跟住咧就有 Snoopy 就問 Snoopy 問香港如果拍 The Apprentice 啊，即係而家電視放嗰套咧，有邊個可以做香港嘅 Donald Trump？ 喂，蕭生你有冇興趣做啊？ 我啊冇資格啦，即係有人就係建議個劉聯雄啦，劉聯雄唔制啦，其實有人諗過啦呢樣嘢。最難就揾到個 Donald Trump， 或者啊楊秀成。生猛啲， 咁我谂个结，我谂个结果唔系 You Are Fired 嘅喎，即 系呢个真 系。嗱呢个长毛讲啦，呢 个我讲开出就承担得起 啦。啊，呢个长毛讲嘅， 冇问题， 啊冇问题， 大大杀得起， 啊大大杀得起。 Eliminated，You Are Dead 嘅讲 Eliminated， 唔系啊 ，Eliminated 嗰个系即系未来战士啊嘛 ，Terminated 啊 ，Terminated 啊 ，OK， 咁咧就Little Boy 嘛，佢话想问支持咧，佢点解香港人咁迷信学位嘅问题？个会考零分咧都一定要安排出路，而且好多即系仲多个中学，即系多个学生人数。特区政府系咪真系唔明白，六百几个零分嘅学生根本就无心向学，你仲点同佢即系市场脱节咁多即系积分，直头系浪费金钱。最多以前一步，可否讲下睇唔睇学而则学而优则仕呢个讲法？ 即係呢個呢，其實呢就係、是、我有冇講過呢樣嘢，即係話呢以前呢我哋係人呢經常都係俾舊嘅思維呢控制咗，即係話個時代變咗，人嘅思維呢係冇變嘅。即係中國人呢咁重視呢個讀書呢，其實呢就係、是、因為中國古代呢我都話過啦，即係讀書係唯一嘅出路嚟嘅，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即係你係做其他嘢，喂軍官呀、啊、你知唔知呀，如果你去到一品呀、啊、提督呀、啊，見到道台啊，你都要低頭，即係嗰個三品嘅都高級過你，即係文官同武官個差別係咁大嘅。咁就係呢一個，另外就係呢一個商人更加唔使講咧，所謂滅門嘅之父，即係你幾，所以一發一達就立即叫仔女做官，呢個係必然，即係唯一真係即係除非你皇族咧，如果唯一出頭嘅路徑嘅讀書，但你。而家放榜咧，唔知有冇放快博爭先？但係我哋呢個社會唔係咁啊嘛，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其實係一個有法治啊嘛，我哋呢個複數精才社會啊嘛，係嘛？複數 multi elite society， 即係話任何一樣嘢你跑到出嚟都得噶啦，即係咁樣。當然啦，唔好講話踢波嗰啲梗係好犀利啦，即係可以幾億轉會費，唱歌嗰啲好犀利，就算係簡單到你做冷氣叻，好嘛？你一眼就睇出個冷氣，同埋即係可以點樣去整翻佢，可以快個人平個人。咁你帶兩個徒弟呢又係上門，因為你整得快啲呢就好好生意，一個月呢都搵十萬八萬可以係。 即係呢個社會 係呀、即係話做銷售嗰啲唔好講啦，即係我哋嗰啲叻啲嗰啲下下搵七八萬，咁就係即係話係廿二三歲嘅啫喎。 咁就係、是、即係我個同學我都話啦，即係讀完博士之後，即係做講師，早一輪退休都係搵一百萬年薪㗎嘛，即係差唔多，即係咁大家 你起碼嗰啲最三步有啲咩補習天王啦， 嗰啲搵好多錢， 搵得點解會搵得咁多？ 市場嘅問題啦， 即係話呢係咁你係唔係讀書為唯一嘅出路嚟嘅？咁當然你要有即係一啲知識呢，而個知識就係、是、即係個社會需要，通常呢啲就係技術上嘅知識，即係咁樣。 但係個社會係不斷變㗎嘛，換言之即係社會對某一啲嘢個需求呢，亦都係隨住個社會改變而改變。 嗯， 即係呢個就唔係我讀書或者即係可以完全。 唔係，但係你即以前中國個社會係長期都唔變㗎嘛，佢個士大夫階層就係根本組織全個政權嘅階層嚟嘅，一定要養住班人。 咁先生，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文官同武官呢個咁嘅即係待遇嘅差別咧，係咪始於宋朝咧？ 應該係嘅，應該係嘅。即係譬如話漢朝嚟講，即係太尉咁樣大將軍，即係係同級嘅，即係咁樣，同埋丞相係低半階，即係咁上下嘅嘢啦。但係即係後來咧，即係到宋朝，即係文官完全凌駕武官，即係都話三品一品嘅見到三品嘅都低頭嘅。所以呢個有個好出名嘅故仔咧。就是這個左宗棠當時是在湖南，只不過是幕僚嘛、 嗯、 就是那個總兵已經是一品的了，就是叫范禮、嗯、范禮去見他嘛，他是代樂炳章去見他的，其實這個左宗棠，但這個左宗棠這個人就很大膽、 嗯、 刮了他一巴叫他你老母啦，就是他那天回到那裡是奇子大辱，因為左宗棠只是一個舉人、嗯、 但是先生你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要刮他一巴呢？ 即是說他對他沒有禮貌、oh, okay. 那個呢是一品的，即是他呢是這個舉人來的，竟然刮嬌了那個野一巴，刮嬌了那個野一巴之後呢，那個野呢就是兩樣，第一就是叫了那時的 湖廣總督這個官民、啊、就是這個參核這個左宗棠，說這個樂炳章是一官二人，即是說呢樂炳章信左宗棠信到呢，即是炮響什麼事啊，左師爺拜接已經是已經是那個拜接上京師寫乜嬌嘢，佢係完全唔知你知唔知啊？ 一官二人， 咁啊叫一官兩人。咁呢一個含風批落去，一睇大怒，即係呢個以一個舉人，竟然係即係即係對於嗰、那個、那個省政係干預到咁嘅情形，就立將左宗棠正法。 嗯， 後來佢再諗下，係唔係喎？近來湖南真係接濟前線軍響，真係做得幾好喎！真即刻攞翻，即係含風攞翻嚟改一次，就係、是、叫呢、這、一個叫咗幾條友去睇下佢究竟係點招樣嘅，即係咁樣就包括咗呢個李漢章，即係呢個兩江總督李漢章，同埋呢一個湖北巡撫胡林翼兩個去睇左宗棠，就結果呢兩條友咧就梗係幫左宗棠講好説話，但係左宗棠係。諗住可能冇命嘅係著草嘅，但係去到最後左宗棠冇事呢，就係、是、上到去朝廷嗰時候呢，呢、這個陳寶瞻啊上嗰個奏折呢就好出名，當今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即係咁樣。 話嗰陣時身份只不過幕僚咗，都咁稱為金亮，佢自己話金亮。 咁呢個講古仔未講完，未講完，呢個范禮返去呢谷鬼氣，就退咗休啦！即刻就叫個仔，你唔考翻進士咧，高級個左宗棠咧，我就趕飄你啫。 左宗棠嘅即係學位好低喎， 因為 佢 舉人，舉人嚟㗎嘛。咁嗰、那個後來佢個仔就叫范范山，就中咗進士嘅，即係咁樣。 即係我諗下計，不如買人殺咗佢好過啦嘛。你揾個江湖劇度殺咗佢啦，出口氣啦。 殺咗得㗎。 殺咗左宗棠。 因為左宗棠自己寫咗對心無半謀。家無半謀， 心憂天下。 心憂天下。 下一句咧，讀破萬卷， 讀萬卷書， 神交古人， 神交古人，即係咁樣。 佢係好好囂張嘅左宗棠。 阿蕭生，你講開左宗棠咧，即係有個歷史學家就評價過咧，左宗棠係自從唐太宗以嚟咧，對中國嘅主權同埋版圖咧最有功績嗰人。佢新疆呢、這個即係保持到呢個地方，係咪一個好大功勞 咧？即係話咧，呢、這、一個其實即係。呢、這個中興幾傑入面咧，曾國藩啊首創呢個湘軍，但曾國藩不能上前線打仗，上親前線打仗都輸嘅，即係兩次咧就係、是、 跳水自殺嘅，即係咁一隻係掹劍嘅。即係後來咧，維爾公天經嘅上堂唔敢去噶，係叫曾老九去嘅啫。你知唔知啊？ 曾國荃 係曾國荃，佢唔敢去前線嘅，因為話佢一去咧就打敗仗噶啦，即係咁樣。 但曾國荃都唔肯去， 唔係曾國荃喺前線，佢吉字營維爾公呢個天經五年 啊，係係係冇錯， 佢不嬲都係先 維爾公天經五年咯。 我記錯咗嚇，佢應該其實叫佢去上海 嚇，咁咧就係唔係叫李鴻章幫手去打天經，但佢打幾都打唔落。李鴻章就堅決唔肯去，因為咧佢知曾國藩咧其實咧就係想將呢個一等嘅大功啊俾個細佬。左宗棠又唔肯去，個個都唔肯去，係等佢一條友喺度圍攻。因為含風臨死嘅時話，佢邊個能夠收恢復金陵嘅話，就封王啊嘛。 結果都唔好啊，佢就封白雀啫。 咪將嗰個王咧就拆開咗好多個，即係拆開咗好多個，即係話一個侯爵、兩個幾三個子爵、兩個男爵之類啲咁嘢咧，即係拆開 咗。嗰段時間好虛偽，好矯情啊！ 咁但係咧呢一個好啦，咁曾國藩咧，但係咧後來嗰啲出名嘅名臣咧，大部分都係曾國藩嘅手下嚟啊嘛。 湘軍系統啦、啊，咩楊再福啊，嗰扎人冚唪唥都係咩彭集彭集靈啊咁樣。 即係李鴻章就係佢徒弟嚟噶嘛。 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佢嗰個歷史學家嘅講法肯定係過譽啦，左宗棠正係應該做佢所做嘅嘢啫，收復新疆嗰啲比較比佢肯做啲嘢，該打就去打咁解，唔係咩？ 即係話咧，即係呢個李鴻章就係叫用户平吳咧，即係喺上海用常勝軍、就係收復呢個杭州啦，即係咁樣樣，收復蘇州啦，主要係收復蘇州。咁但係咧後來咧呢一、這個打念軍嗰陣時咧，曾國藩打打下就俾念軍突咗圍。就調咗李鴻章做主帥，即係因為其實咧就用淮軍為主將，即係李鴻章佢早年咧就係翰林嘅翰院出身嘅呢、這個人係啊，中年戎馬就講呢個打仗就係呢個平念啊，主要就係李鴻章啊，即係咁樣。咁但係曾國藩咧打完將軍，打完呢個太平天国之後咧，佢咧就係以嗰時咧六啊幾歲，因為佢其實咧就四啊幾歲先開始做官嘅，就係、是、呢、這個當時呢、這、一個。這個新疆咧回亂，呢、這個俄國佔領咗伊犁，咁咧就大家咧就好認為咧好冇放棄，因為要用好多錢去打嘛，嗰啲仗係去到咁挑遠去打嘛。咁曾國藩講嗰句説話咧就好啱，佢話今日放棄咗新疆，聽日咧即刻咧個邊境咧就嚟到甘肅噶咯。 跟住放棄埋甘肅啦， 去到甘肅咧就去到陝西噶啦。 跟住打落， 簡直係威脅到核心地帶喎！你睇邊度守咧，即係咁樣樣係。咁佢咧就抬棺材出關嘅，即係呢一個係， 曬身而遠曲突而先。 然後咧就係呢一個一路種楊柳樹啊嘛，呢、這個左喉柳一路種，即、就、係、是、收復呢個新疆同埋伊犁。 佢所以佢都係只係做該做嘅事啫，冇乜特別嘅大。 咁係咪即係話咧，佢即係喺嗰度頂住咗俄羅斯？ 唔係將啲回民平亂咗，同埋即係因為佢嘅軍力，即、就、係、是、俄國先肯乖乖地交翻伊犁嘅 平定回疆啊、平定回疆。 咁啊，蕭生喺即係喺清朝嘅中期同埋晚期咧，其實咪有呢個海防同埋塞防嘅一個爭議。 係啦，即、就、係、是、李鴻章就成日覺得唔應該使錢去陸防嘅，就應該 係頂住日本仔 整海軍嘅，即係咁樣。 即係呢啲根本係傻，兩樣都緊要。你要冇海防陸防都緊要，有咩理由話俾邊種 冇錢 啊？冇錢啊！ 都要做㗎。你都食喺邊度嚟？ 如果你夠，你淨係而家夠錢食一碟飯同埋買包煙，你都要揀。 喺邊度？喺 我又再俾半碟飯，我俾半包煙。 緩急先後咯，緩急先後咯，邊樣 咁就係、是、所以即係曾國藩後來就係個爵位係高過李鴻章嘅，其實係最後封侯個 得個侯爵， 嚇個侯係高過李鴻章。 得咗清朝得個侯爵， 但係咧就係、是、只係反而三條喺入邊咧。即係真正做過丞相嘅咧，就係曾國左宗棠啦， 都係叫中堂嗰班嘅，成班都叫中堂啦。 嗰個名義上名義上嘅啫，即係話呢個曾國藩同埋李鴻章兩個都做到文華殿大學士，即係首席大學士，未入過一日軍機住，即係咁樣。 唔係軍機， 兼軍機咧就唔係真丞相。左宗棠咧就入咗三個月軍機， 咁之後要走 咯。嗰啲友頂佢唔好，因為咧嗰陣時佢已經 成日打人哋， 唔係好老啦。就一講乜嘢咧？就佢就講兩個鐘頭，講呢啲啲坐喺度搞高高低低 嗰啲，將佢啲逼走咗去啦， 俾佢抱，調翻佢落去，即係咁樣樣。 你真係有嘢好講。 軍節總督，然後就再兩江總督，即係咁死 啦。但係中左宗棠都好早死，74歲死啦。嚇、啊，真係幾早死。 算早啦，嗰、那個年代嚟。 咁但係佢嘅功過係如何咧？ 咁嘅功過如何？ 佢嘅戰功就係呢、這個啦，即係呢一個平定呢、這個新疆。 佢肯定係功大於果，但係就唔係咩咁特別話咩啊？自從邊度開始？ 即係話嗰啲詩號咧，最值錢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咧，其實一個人死咗，就由大學士就負責咧，就建議皇帝。通常咧就幾個俾人嚟圈定。你唔係翰林院出身，就唔能夠試個文字。一般嚟講，翰林即係呢個大學士同翰林院能夠建議嘅字，最高級嗰個就叫文宗。 左文商，左宗棠叫文商。 我哋聽我解釋先。李鴻章就文宗啦。文宗咧就係、是、有100多個嘅，即係呢個就係整個清朝入邊最高級。但係高級之上更高級嘅咧就有兩個文商，呢度有一定係要有戰功，就係、是、一定要平亂，係要平定到，唔能夠未果咧都唔能夠叫文商嘅。所以左宗棠咧就文商。 咁仲有一個咧？ 另外咧就係、是、嗰個文政啦，曾文政係特。即是你不准 propose 民政的，即是皇帝說民政的，整個清朝只有3-4個人是民政來的。 中央哪幾個人、 有幾個是名不符實的，但他是民政的。 曾國藩， 曾國藩是民政、 中興的 民政。 那麼小欣你怎麼看呢？即左宗棠、李鴻章和曾國藩，即是在晚清裡面一 個評價。李鴻章就其實是衰收尾，是不 是？是的，這個沒辦法，即是世傳說李鴻章賣國就係、是、割香港嘅，從來冇用咁嘅事啦。即係第一次鴉片戰爭嗰時候，李鴻章剛啱出咗世，即係呢一個南京條約。第二次呢個天津北京條約嗰陣時咧，李鴻章係未當權。李鴻章咧最大鑊咧就係簽馬關和約。 馬關 和 約咩大鑊啊？呢個 係啦，呢鑊真係就佢俾人打 Q 咗槍嘅啫。 馬關 嚇中咗槍，係啊。唔係想打死佢咋？咁、就然後後來咧就係、是、京子權變之後咧，佢又簽嗰條咁嘅新籌啊嘛。 但係嗰條係即係揾佢出嚟收集殘局嘅。 係啊，因為即係要揾佢出嚟講數啊。其實佢已經即係甲午戰爭之後已經失咗勢啦。李鴻章一世人未能入過中書，即係咁樣。 嗱，李鴻章係咪喺外國入邊咧有一個即係對佢嘅評價就係、是、東方嘅卑斯麥？係 啦， 嚇咁呢個咪完全係過譽咧？ 是過於的，即是過於，但是他的氣局是幾灰宏的，即是說如果以晚清的大臣來說，即是那個局勢，即是你不能夠做到什麼，但是你說李二先生是漢奸，其實就不是在，即是甲午馬關條約那些已經沒有辦法，即是這個辛丑和約沒有辦法，哪有辦法，就是欺人的人，即是伊藤博文睬都不挑睬他，即是這樣。喂，但是佢係勾結俄國呢樣嘢係真咯， 收咗水， 收咗錢， 收咗錢 啦，係啊， 嚇！尤其是呢、這個即係、高陽咧，即、就、係、是、有一篇雜文咧，就寫過呢個題目嘅，即係幾有趣。我唔敢定係啱定唔啱。佢係成個黑幕，呢個戊戌政變嘅黑手咧，後邊黑手其實係李鴻章嚟嘅、就夾埋咧，就即係呢個線呢個即係慈禧。咁咧就其實就李鴻章咧，就係、是、後邊咧要將呢、這個即係、就是、新黨要剿滅嘅人嚟。 就即係 有冇咁複雜啊，大佬？ 嗱，佢嗰個解釋好簡單嘅，就唔係話佢直接同康有為有仇，其實係同雍同和有仇。 佢同雍同和係深仇大恨嘅。 雍同和撐佢。 佢到雍同和咧，就一路咧就擋住佢，因為雍同和係兩朝帝師啊嘛，即係係為雍同和叔侄狀元啊嘛。佢個侄咧就係楊調峰嘅，其實就唔考得試。但因為佢爸爸咧就係又係帝師嚟嘅，呢個雍心傳就特指咧就俾佢一嚟就殿試，殿試剛啱嗰兩人發作，就考咗個狀元出嚟，一日官都未做過，你知唔知啊？但係叔侄狀元啫，呢個係千古佳話啦，即係雍同和係一個唔化嘅書生嚟嘅，其實 係。其實整個呢個甲午戰爭要打咧，即係第一個嗰、那個， 即係李鴻章，即係其實一路已經係有仇嘅，但係到最後佢覺得係雍同和逼到佢打甲午，而令到佢身敗名裂，你知唔知啊？ 跟住仲稱義就係話呢個李鴻章賣國， 係咁咧就係嗰陣時咧，同咗位同治中興咧，就有一班叫清流人士啊嘛，即係呢個清流咧就係即係最叻講嘢嘅，咁其中清流嘅頭咧就係李鴻操咯。 李鴻操 嚇，李鴻操呢個到大學士軍機大臣，青牛閣啊，張佩麟啊，張佩麟係邊個咧？張佩麟就係阿邊個個誒阿邊個個阿爺嚟嘅喎。 是啊， 陳思道。 唔係 張展 張咩 張健 唔係阿張嗰個才女啊 張愛玲 張愛玲、啊、張愛玲阿爺就張佩倫啦、啊、佢咧係後來咧就係、是、呢個張佩倫啲文章咧就最犀利嘅咁嗰時陳寶森啦即係張之洞啦、即係吳大晶啦盛旭啦呢班人咧就叫做清流派咁咧其實咧係俾人一鍋煲起咗多講俾你呢個權術之妙。就是中法戰爭的時候、這個東西就真的獨立那個東西就叫孫毓民就是呢竟然呢就首先就整了個張佩倫你這麼喜歡說話嘛就走了他福建就是陰差大臣會辦福建軍事結果呢法國艦隊炮轟這個馬尾船廠呢他就赤腳而逃 其實就 是, 即是平時說話的平時說話說得多人呢打仗呢就立刻 飆到就飆了去這個陳寶森就是去這個南洋幫辦就是去幫這個誰呢幫一個呢是很難合作的人叫曾國荃又被曾國荃搞到他連降四級你知不知道曾國荃這個三洋會辦吳大晶就派了去北面三個咧就一鍋熟嘅，三洋會辦咧就先看呢個陳寶森就侯官啊嘛，侯官絕跡就封人充軍，呢、這個張佩倫咧搞到充軍，個八表經營啊個隊尾係乜嘢嘢咧？八表經營係咩咧？呢個張之洞好笑，即係佢係由呢個內閣學士轉為呢個山西巡撫，上旨謝恩嗰時咧，佢即係雖然我係一片雨之地，莫忘八表經營啊嘛。咁嗰啲人真係嘲笑嘅，喂八表經營做皇帝嗰個先係八表經營，你憑乜嘢一個山西巡撫莫忘八表經營啊？呢個八表經營， 殺頭啊！ 即係不外咧係山西禁煙，廣東開島啫。張之洞最叻咧就是、山西咧就叫人產曬嗰啲罂粟花。但只是產生在路邊那些結果發現呢入啲呢冚唪完全是繼續種緊罂粟花落嚟廣東呢佢因為唔夠仔細就開圍島圍星島囉、即係佢哋圍星島呢就係島金治鄉市邊個姓會種嗰啲大姓嗰啲呢就撇開咗、你買嗰啲僻嘅姓嘅呢個就叫圍星島即係咁樣 樣即係點到法我真係唔明 即是你買姓廟啊，中唔中先得㗎？你明唔明啊？佢就開個賠率俾你，大概睇呢個姓嘅 popularity 啫，咁樣。 老李老親咪誒， 嗰啲低啊，神中。 你姓張都容易中啦， 你張我都唔買得。 拆十個最大姓就冇得到㗎嘛，其他你咪定個賠率咯，即係咁樣。 咁啊，蕭生，而家即係講開張之洞咧，其實張之洞對中國嘅重工業嘅興即係開始咧，係咪有一個功勞喺度咧？ 你話佢係。但是就亂飄咁使錢，即係清末有兩個人咧，就係、是、一個咧就係呢個沈旭英嘅仔沈咩嘢沈咩圈啊？ 沈春圈啊？ 沈春圈啊？沈春圈咧就叫官徒，咩叫官徒咧？佢做總督喺巡撫，未到嗰度啫，就已經嚇一百個官，即係殺到啲官係流邊地嘅。張之洞咧就叫淺徒，因為佢咧使錢咧好似流水咁。呢條友咧。即係我可以咁講，佢係好有魄力，但係咧係不切實際。即係佢管嗰啲嘢咧就大挑鑊咯。即係佢整嗰個煉鋼廠咧，係佢認為唔使化驗下啲鐵礦咯。 康志平係嘛？ 康冶平，康冶平， 康冶平。佢認為唔使化煉嗰啲鐵礦，結果佢訂嗰個鑽爐翻嚟咧係生產唔到，因為唔能夠化硫，即係含有嘅硫量太多。後來盛宣懷接咗咧，係要鑽咗兩個馬丁爐。然後才能夠生產到鋼出來、即是他做的事大致都是如此 那個爐我聽說用到解放前夕 方能做全 場人家告訴他那些鐵質是要驗一驗的那些煤是驗一驗挑洗挑嗎當然有些好一點到時揀出來原來真的練不到 但是其實如果那時候說他和中日其實都是差不多了即是那個維新為什麼中國會失敗 不是即是說首先你如果從技術層面來講他們一來呢就是從教育着手 是啊 從新學着手 整個部署重點都不 同我即是他記得呢即是維新的時候呢他一個很有氣魄的講法就是求知識於世界、即是你是走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對日本有益的東西、有人去學這件事中國是做不到 的即是說現在日本銀紙的複雜預計 就是呢個啟蒙大師啊嘛，即係日本啟蒙大師。佢呢條友好笑，佢喺嗰個唔知咩煩惱出身，然後咧佢就有志求學，就想學西方學問。學咗十幾年之後，然後同鬼佬講嘢咧，佢發現完全講唔掂，因為佢學嗰啲咧叫蘭學，佢學嘅係荷蘭話，佢發現啲鬼佬咧多都係講英文。再由頭讀過，呢條友好嘢，出戰又再由頭讀過，又佢就有個脫亞入歐論啊嘛。其實呢個係佢思想導師，即係當時明治維新，所以佢日本銀紙咧，佢話日本呢樣嘢就叻過中國啦，就唔會影嗰啲唔係印嗰啲權勢大嗰啲毛澤東啊，即係呢啲咁嘅人落去，係印福澤裕吉啊嘛，即係咁樣樣。 知識分子、詩人， 唔係有貢獻嗰啲，真係有貢獻嗰啲人。 但係係脱亞入歐，譬如話日本咧，即係要離開亞洲，係當自己個歐洲國家。 我哋就 一定要學人哋嘅精神文明，即係咁。 我哋就中學為體。 福澤裕吉咧有一個好著名嘅説話咧， 西學為用， 就天不造人上之人，天不造人下之人。 嗯， 即係話咧，其實你自己做到幾多嘢咧，就主要係靠你自己嘅個決心嚟嘅，就冇先天限制咧係。 是啦，咁即係日本一開頭就覺得即係自己都乜嘢都不如人，即係如果你純技術層面就咁解釋，係即係一早就普及嘅教育，即係咁樣。 最先普及嘅教育 係喺知識咁樣 visa， 跟住喺 concept 嗰度去着手先，就唔係中學為體西落入全兼。 唔係你淨係學咩冇用嘅，你淨學即係你淨係買啲兵器翻嚟學，即係學做機器做兵器冇用，因為係成百個民族腐朽啊嘛。結果嗰啲有全部都食鴉片嘅，即係咁樣。即係打仗就摘豆走先嘅，即係咁樣點搞先得㗎？ 嗰時佢 本末嘅問題啦， 即係中國係買一個好大嘅炮台 ，Krupp 嘅，即係呢個德國咁啊最靚嗰個炮台，打唔到，俾人成個炮台拆鬼咗嘅， 拆炮台 嚇，俾人拆炮台啊嘛，成個嚇。咁蕭生，其實你即係如果中國同日本比較咧，當其時咧，係咪日本嗰個數盲率，即係即係文字嘅，即係 literacy 嗰個 rate 咧？是去到成九十幾位，中國是完全做不到這樣。 中國完全做不到，這個是其實中國那個將個識字率提升到 80% 以上，是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即是他說現在經濟能夠這麼起飛得這麼緊要呢，就是毛澤東始終是做了兩樣東西，即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就是數碼，一個就是醫療是普及了，即是變了中國人的命長了，就是這樣。 咁呢個就係導致我哋今日可以享受到呢個即係經濟發展嘅成果。 呢個係沈恩所寫，即係如果冇呢啲咁嘅人力資源投資嘅話咧，個經濟起飛咧係冇可能嘅，根本就係 數盲好重要。你唔數盲，你點樣過一個現代人嘅生活出？ 嗱，咁我仲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中國同日本啊，即係個明治同埋一個同治中興嘅比較到最後，其實咪喺呢個甲午戰爭呢一役先至睇到嗰個分野，定係還是其實一路已經係有一個即係大家有個進步唔同嘅速度喺度？ 唔係嗰個，如果當時有識之士見到咧，即係佢嗰個明治維新咧，係一個全民嘅動作嚟嘅。而呢一個咁樣嘅同治中興咧，嗰、那個洋務運動咧，係一小撮人嘅活動嚟嘅，即係全個國家係冇喐嘅，根本就 仲俾人拖後腳添嚇。又唔係淨係嘢啲 咁，你如果你講三個國家橫向比較啊？咁德國就係後起咧，想咁想講俾斯麥， 嗯， 當然佢好犀利啊，即係俾斯麥，即係三個國家好似嘅，一個嗱德國咧就即係其實都係古老嘅國家，不過分裂啫，佢即係講德語嘅人就叫德 Deutschland 嚇 ，Deutschland， 即係點你點睇咧？ 唔可以咁比咯，即係話德國其實分裂啦。即係封建即係得耐少少啦，但佢係喺歐洲，佢已經係領導呢個文化思想㗎啦嘛。即係你嗰啲哲學家、科學家好多係德國人嚟㗎嘛。 佢自發性強啊，德國人自發性強。 即係德國嘅文化咧，都個統一之前其實已經係即係發揚得好犀利㗎。但我就記得咧，即係喺即係甲午戰爭打嘅前夕咧，大家中國同日本咧係鬥呢個軍事競賽嘅。 其實中國的敦偉贏， 敦偉贏 啲船大過佢， 但係我哋 炮大過佢，但係速度慢過佢。 係咪買漏咗只吉野號咧？ 嗰只吉野號本來買㗎啦，後來即係慈禧調咗啲錢去起義和院 啊，咁就爭嗰只， 唔係即係唔係咁簡單嘅，根本就 爭一隻啦。 成班嗰啲兵士 打仗嘅決心， 成個清理。 但我就記得你講呢樣嘢咧，東鄉平八郎咧，佢去睇中國嘅戰鬥嘅時候咧，佢就覺得中國係打唔到。點解呢？因為佢見啲士官兵將啲衫晾曬個即係船架度，即係呢啲士兵係打唔到仗。 即係日本、中國啊，其實買嗰啲戰艦啊，唔係覺得咩一回事啊，買600多萬兩，以當時中國嚟講。咁後來咧就係5年冇添過一隻新艦。 就因為要起義和院，咁樣咧就係呢一個日本買只吉野號咧，就已經係辛苦到咧喊啊！即 係全國要捐錢 啦。天皇係唔食飯，係啊， 吉野比較快啲啫。如果講講硬正，又唔係夠其他咩鎮院定院。 咁啊，又咪好似即係呢個甲午風雲咁滑稽，就係啲炮彈都係沙嚟嘅，貪污度。 唔係咁呢一個有一部分啦，你唔會全 打落去瓦蛋 嘅炒。即係話整個其實後面嗰個精神啊嘛，即係呢一個嗰、那個精神，嗰班人完全唔係咁樣回事，即係咁樣。 咁個丁宇昌係咪真係咁衰人啊？ 丁宇昌佢冇話到丁宇昌衰，不過話 丁提都冇事啊，佢後面有幾個有問題啊嘛。 丁宇昌 自殺嘅，佢嗰度有醜過劉步蟬嗰幾個 啊。但係劉步蟬最近都有人同佢平反啦，咁、但係我哋撇開呢樣嘢唔講啦，就係話即係其實在甲午戰爭打完之後，如果中國掌握到這個謀術維新這個機會，其實是不是都可以翻回轉，即是可以挽救到中國的國運， 即是我非常懷疑， 不是最主要是那個主要是那個文化的問題，你儒家文化真的 是那個江上系統，即 是那個江上啊， 我們積習難返啊、 即是那個等級制度真的太厲害、 日本仔的包袱比較少一 點，你要有一個市民社會才有一個平等的社會才可以向前行。 咁所以係咪歸根到翻嚟講咧？其實一個國家佢嘅興盛最翻嚟最大嘅原因都係國民個素質問 題。係啦，即係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同埋德，尤其德國啊，日本都冇咁大鑊。德國係幾多個城市無懸崖就係炸到，哇！我睇到啲城市爛焦到咧，真係 得幾快。 我哋睇德國幾犀利，就係個國民質素啊嘛！呢個真係梁啟超嘅新聞説啊嘛，真係。係 啊，我真係我去德國，我行親每一間屋咧，即係我去住嗰個城鎮啦，全部係自己起嘅喎，即係好勤力咁樣自己起翻間屋出嚟。 即係新聞説一開頭就咁話，即係梁啟超係咁話嘅，話呢個即係國家興亡咧，就係話西唔係。不是沒有英雄，為什麼即馬其頓現在成為灰土呢、就是這樣嗯啊、有亞歷山大、就是、這樣 要一般的質素，是是要一般普遍的質素， 即我他說即他、那個人民就等於個國家、就是、身即國家等於一個人的身體，就是靠那些人民，即是未聞即血淋而枯肌肉敗死，那個身體能夠強壯，是不是 現在看起來我們中國啊，真係好多人驚啊！ 咁到到今日咧，我哋可唔可以講我哋完成到呢個我哋國民素質嘅革命 咧？梗係唔得啦，差得遠啦，嘢 係即係話喺係冇培養到呢、這、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嘅道德基礎，即係咁。 你睇下而家即跳嚟跳去嗰啲人，咩曾蔭權啊、 法治精神啊，即係 劉江華啊嗰啲咁嗰扎扮太嘅，你知質素低到唔痕啦。 唔係，但係如果你講即係你。你講俾斯麥對於德國嘅作用係點咧？ 唔係俾斯麥係外交同軍事多啲，但其實整個德國原來擺十九世紀已經係不停喺度進步緊噶啦。去到十九世紀末期，大概德國嘅力量係英國嘅80%啦，即係咁樣，國民所得係。 而且好多新發明喺佢哋發明噶。 係啊，唔係思想上領先嘅人，物理學係嗰啲叻嗰啲冚唪來自德國咁滯，即係有段時 間。佢一般嘅水平都好高嘅，即係我最近即係有個外國記者話俾我聽咧，佢以前咧即係德國未興起嗰陣時候咧，英國咧就係夾硬即係逼嗰啲德國貨咧，全部要寫明係 Made in Germany 嘅。 嗯。 但係發覺之後咧，原來打咗呢個印之後，原來一個 brand 嚟，一個 brand 係好嘢嚟嘅，佢先後悔 啊。即係等於即係以前即係初嚇五六十年代，人哋覺得日本嘢渣噶嘛，後來日本嘢咪變咗名牌咯，即係咁樣。 啊。 即係喺呢一個伊拉克受到經濟制裁，即係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1990年到第二次中東戰爭，佢哋發現入到伊拉克聯軍發現去到巴格達，淨係得翻圖尤塔車喐得。佢話圖尤塔車係 indestructible， 呢啲其他車全部壞曬。 咁即係證明其實日本貨咧，即係個水平都係唔差嘅。 佢哋喺呢啲咁嘅領域係好犀利嘅，即係話，即係呢個豐田車而家係世界第二啦，即係即將第一，即係係威脅緊 General Motors， 即係個產量係。咁你但係即係人哋又有咁樣喎，即係 Sony 啊，即係嗰啲對於嗰個品質嘅追求真係好犀利咯。但係佢揾一個鬼佬去做 CEO， 即係咁樣。 嗯。OK， 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啊。